Lord, 我很大脚。 哎，想要用基础，当然在书里的问题，我是说 的什么？ Oh. Oh, Yeah. Çeviri ve Altyazı M.K. Oh. Hello.